第二单元，现在几点？第一部分，生词。现在，几点半，回家。绘画。现在几点？ 现在6:30。 你几点回家？ 我7:00回家。你呢？ 我7:30回家。活动。语音练习。 几点？7:00。今天。今年。星期。兴趣。去。吃。 第二部分，生词。今天，号，日，月，去，星期。绘画。 今天几号？ 今天8月8号。 你几号去上海？ 我10号去上海，13号回北京。 13号是星期几？ 13号是星期五。